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崩溃优化的下半部分。在漫画《名侦探柯南》当中，我们发现无论柯南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新的案件，这也像我们很多程序员的日常哈。我们每天工作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那崩溃呢，就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我觉得解决崩溃跟破案是一样的哈，都需要经验。我们分析的问题越多越熟练，定位问题就会越快越准。当然了，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套路，比如对于案发现场我们应该留意哪些信息，怎样找到更多的证人和线索，侦查案件的一般流程是什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调查方式。真相永远只有一个，那崩溃也并不可怕。通过今天的学习，我希望你能成为代码界的名侦探柯南。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崩溃的案发现场。崩溃现场是我们的第一案发现场，它保留着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在这里呢，我们挖掘到的信息越多，下一步分析的方向就越清晰，而不是去靠盲目的猜测。操作系统是整个崩溃过程的旁观者，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证人。一个好的崩溃捕获工具，知道应该采集哪些系统信息，也知道在什么场景要深入挖掘哪些内容，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看在崩溃现场应该采集哪些信息呢？第一个是崩溃信息。从崩溃的基本信息，我们可以对崩溃有初步的判断。崩溃信息包括进程名、现程名，我们要看崩溃的进程是前台进程还是后台进程，崩溃是不是发生在 UI 线程。崩溃信息里还包括崩溃堆栈和类型，我们要看崩溃是属于 Java 崩溃、 Native 崩溃还是 ANR。 对于不同类型的崩溃，我们关注的点也不太。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还一样，特别需要看崩溃堆栈的栈顶，看具体崩溃在系统的代码还是我们自己的代码里面。有时候除了崩溃的线程，我们还希望拿到其他关键的线程的日志，比如文稿中的例子，虽然是 MySRI 的线程崩溃，但是我也希望可以知道主线程当前的调用站。第二个是系统信息。系统的信息有时候会带有一些关键的线索，对我们解决问题有非常大的帮助。Logcat 是很重要的系统信息，这里包括应用系统的运行日志。由于系统权限问题，获取到的 Logcat 可能只包含与当前 App 相关的，其中系统的 Event Logcat 会记录 App 运行的一些基本情况，记录在文件 System ETC Event Logtext 中。系统信息里还有机型、系统、厂商、 CPU、 ABI、 Linux 版本等，我们会采集多达几十个维度，这对后面讲到寻找共性问题会很有帮助。当然，系统信息里还包括设备状态，比如是否 root、 是否是模拟器，一些问题是由 exposed 或多开软件造成，对这部分问题我们要区别对待。第三个是内存信息，比如 OOM、 ANR、 虚拟内存耗尽等，很多崩溃都跟内存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把用户的手机内存分为 2GB 以下和 2GB 以上两个桶，会发现 2GB 以下用户的崩溃率是 2GB 以上用户的几倍。内存信息里需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是系统剩余内存，关于系统内存状态可以直接读取文件 PROC、 MapInfo。当系统可用内存很小时， OOM、 大量 GC、 系统频繁自杀拉起等问题都非常容易出现。然后是应用使用内存，包括 Java 内存、 RSS、 PSS。 我们可以得出应用本身内存的占用大小和分布， PSS 和 RSS 通过 PROC、 SELF、 SMAP 计算可以进一步得到例如 APK、 DES、 SO 等更加详细的分类统计。最后还要看虚拟内存，虚拟内存可以通过 PROC、 SELF、 STATUS 得到，通过 PROC、 SELF、 MAPS 文件可以得到具体的分布情况。有时候我们一般不太重视虚拟内存，但是很多类似 OOM、 TG、 KIL 等问题都是由于虚拟内存不足所导致的。一般来说，对于32位进程，如果是32位的 CPU， 虚拟内存达到 3GB 就可能会引起内存申请失败的问题。如果是64位的 CPU， 虚拟内存一般在3到 4G 之间。当然，如果我们支持64位进程，虚拟内存就不会成为问题。 Google Play 要求2019年8月一定要支持64位。在国内虽然支持64位的设备已经在 90% 以上了，但是商店都不支持区分 CPU 架构类型发布，普及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第四个是资源信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应用堆内存和设备内存都非常充足，还是会出现内存分配失败的情况，这跟资源泄露可能有比较大的关系。资源泄露里我们要关注文件聚丙 FD、 线程数和 GNI。 先来看文件聚丙 FD。 文件聚丙的限制可以通过 PROC、 SELF、 LIMITS 获得，一般单个进程允许打开的最大文件聚丙个数为1024，但是文件聚丙超过800个就比较危险，需要将所有的 FD 以及对应的文件名输出到日志中，进一步排查是否出现了有文件或者线程的泄露。再来看线程数，当前线程数大小可以通过上面的 status 文件得到，一个线程可能就占 2MB 的虚拟内存，过多的线程对虚拟内存和文件聚丙带来压力。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如果线程数超过400个就比较危险了，需要将所有的线程 ID 以及对应的线程名输出到日志中，进一步排查是否出现了线程相关的问题。最后来看 GNI。 使用 GNI 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出现引用失效、引用报表等一些崩溃。我们可以通过 Dump Reference Tables 统计 GNI 的引用表，进一步分析是否出现了 GNI 泄露等问题。第五个是应用信息。除了系统，其实我们的应用更懂自己，可以留下很多相关的信息。应用信息里包括崩溃场景，崩溃发生在哪个 activity 或 fragment， 发生在哪个业务中，关键操作路径，不同于开发过程详细的打点日志，我们可以记录关键的用户操作路径，这对我们复现崩溃会有很大的帮助。其他自定义信息，不同的应用关心的重点可能不太一样，比如网易云音乐会关注当前播放的音乐， QQ 浏览器呢会关注当前打开的网址或视频。此外，例如运行时间、是否加载了补丁、是否是全新安装或升级等信息也非常之重要。除了上面这些通用的信息外，针对特定的一些崩溃，我们可能还需要获取类似磁盘空间、电量、网络使用等特定信息。所以说一个好的崩溃捕获工具会根据场景为我们采集足够多的信息，让我们有更多的线索去分析和定位问题。当然数据的采集需要注意用户隐私，做到足够强度的加密和脱敏。有了这么多现场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破案之旅了。绝大部分的案件呢，只要我们肯花功夫，最后都能真相大白。不要畏惧问题，经过耐心和细心的分析，总能敏锐地发现一些异常或关键点，而且呢，还要敢于怀疑和验证。下面我将重点给你介绍崩溃分析的三部曲。第一步，确定重点。确认和分析重点，关键在于在日志中找到重要的信息，对问题有一个大致判断。一般来说，我建议在确定重点这一步可以关注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是确认严重程度。解决崩溃也要看性价比，我们优先解决 TOP 崩溃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例如启动支付过程的崩溃。我曾经有一次辛苦了几天去解决了一个大的崩溃，但下个版本产品就把整个功能都删除了，这令我很崩溃啊。第二点是崩溃基本信息，确定崩溃的类型以及异常描述，对崩溃有大致的判断。一般来说，大部分的简单崩溃经过这一步已经可以得到结论。 Java 崩溃类型比较明显，比如 Num Pointer Exception 是空指针， Out of Memory Error 是资源不足，这个时候需要去进一步查看日志中的内存信息和资源信息。 Native 崩溃需要观察 Signal、 Code、 Felt、 ADDR 等内容，以及崩溃时 Java 的堆栈。关于各 signal 含义的介绍，你可以查看崩溃信号介绍，比较常见的有 SIG、 SEGV 和 SIG、 ABRT。 前者一般是由于空指针、非法指针造成，后者主要因为 ANR 和调用 abort 退出所导致。对于 ANR 来说，我的经验是先看看主线程的堆栈是否是因为所等待导致，接着看看 ANR 日志中 IO wait、 CPU、 GC、 System Server 等信息，进一步确定是 IO 问题或是 CPU 竞争问题，还是由于大量 GC 导致卡死。第三点， Log Cat。 Logcat 一般会存在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志级别是 warning error 的需要特别注意。从 Logcat 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系统的一些行为跟手机的状态，例如出现 ANR 时会有 AMANR， App 被杀时会有 AMKill。不同的系统厂商输出的日志有所差别，当从一条崩溃日志中无法看出问题的原因或者得不到有用信息时，不要放弃，建议查看相同崩溃点下更多的崩溃日志。第四点是各个资源情况，结合崩溃的基本信息，我们接着看看是不是跟内存信息有关，是不是跟资源信息有关，比如是物理内存不足、虚拟内存不足，还是文件聚丙 FD 泄露了。无论是资源文件还是 Logcat， 内存与线程相关的信息都需要特别注意，很多崩溃都是由于它们使用不当造成的。第二步，查找共性，如果使用了上面的方法还是不能有效定位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查找这类崩溃有没有什么共性，找到了共性也就可以进一步找到差异，离解决问题也就更进一步。机型、系统、ROM、厂商、ABI， 这些采集到的系统信息都可以作为维度聚合。共性问题，例如是不是因为安装了 XPOS 的，是不是只出现在 X86 的手机，是不是只有三星这款机型，是不是只在安卓 5.0 的系统上。应用信息也可以作为维度来聚合，比如正在打开的链接、正在播放的视频、国家、地区等等。找到了共性，那么可以对你下一步复现问题有更明确的指引。第三步，尝试复现。如果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崩溃的原因，为了进一步确认更多信息，就需要尝试复现崩溃。如果我们对崩溃完全没有头绪，也希望通过用户操作路径来尝试重现，然后再去分析崩溃原因。只要能本地复现，我就能解。相信这是很多开发跟测试说过的话，有这样的底气主要是因为在稳定的复现路径上面，我们可以采用增加日志或者使用 debugger、 GDB 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或工具做进一步分析。回想我们当时在开发 Tinker 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葩问题，比如某个厂商改了底层实现，新的安卓系统实现有所更改，都需要去谷歌翻源码，有时候还要去抠厂商的 ROM 或手动刷 ROM。 这个痛苦的经历告诉我，很多疑难问题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反复猜测，反复发灰度，反复验证。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种疑难问题，那就是系统崩溃。系统崩溃常常令我们感到非常无助啊，它可能是某个安卓版本的 bug， 也可能是某个厂商修改 ROM 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的崩溃堆栈可能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代码，很难直接定位问题。针对这种疑难问题，我来谈谈我的解决思路。首先呢，查找可能的原因，通过上面的共性归类，我们先看看是某个系统版本的问题，还是某个厂商特定 ROM 的问题。虽然崩溃日志可能没有我们自己的代码，但通过操作路径和日志，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怀疑的点，然后尝试规避，查看可疑的代码调用是否使用了不恰当的 API， 是否可以更换其他的实现方式规避。其次是 hook 解决，这里分为 Java hook 和 Native hook。 以我最近解决的一个系统崩溃为例，我们发现线上出现一个 Toast 相关的系统崩溃，它只出现在安卓 7.0 的系统中，看起来是在 Toast 显示的时候窗口的 token 已经无效了，这有可能出现在 Toast 需要显示时窗口已经销毁了。为什么 8.0 的系统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在查看 8.0 的源码后，我们发现有些修改，考虑再三，我们决定参考 8.0 的做法，直接 catch 住这个异常。这里的关键在于寻找 hook 点，这个案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哈。 Toast 里面有一个变量叫 MTN， 它的类型为 handler， 我们只需要代理它就可以实现捕获。如果你做到我上面说的这些， 95% 以上的崩溃都能解决或者规避，大部分的系统崩溃也是如此。当然总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依赖到用户的真实环境，我们希望具备类似动态追踪和调试的能力。专栏后面还会讲到 Xlog 日志、远程诊断、动态分析等高级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调试线上疑难问题，敬请期待。 崩溃攻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前预防崩溃的发生，将它消灭在萌芽阶段。这可能涉及我们应用的整个流程，包括人员的培训、编译检查、静态扫描工作，还有规范的测试、灰度、发布流程等等。而崩溃优化也不是孤立的，它跟我们后面讲到的内存、卡顿、 IO 等内容都有关，可能等你学完整个课程后再回头来看会有不同的理解。小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崩溃问题的一些分析方法、特殊技巧以及疑难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当然崩溃分析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不能只局限在上面所说的这些方法上。讲讲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哈，在解决崩溃特别是一些疑难问题时呢，总会觉得患得患失。有时候我解了一个问题，发现其他问题也跟开心消消乐一样消失了。有时候有些问题解不出来郁闷，解出来更郁闷。可能只是一个小的代码疏忽，换来了一个月的青春和那么多的白头发。在崩溃的长期保卫战中，我相信你肯定有一些经典的漂亮战役，那也希望你可以拿出来和我们其他同学一起来分享。当然也会有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哈。今天的课后作业是分享你破解崩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总结一下通过 sample 的练习有什么收获。如果想向崩溃发起挑战，那么 top 20崩溃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对手。这里面呢会有不少疑难的系统崩溃问题， timeout exception 就是其中比较经典的一个。今天的 sample 提供了一种完全解决 timeout exception 的方法，主要是希望你可以更好的学习解决系统崩溃的套路。我总结一下，第一，通过源码分析，我们发现 timeout exception 是由系统的 finalizer watchdog daemon 抛出来的。第二，寻找可以规避的方法，尝试调用它的 stop 方法，但是线上发现在安卓 6.0 之前会有线程同步问题。第三，寻找其他可以 hook 的点，通过代码的依赖关系发现一个取巧的 hook 点。最终代码你可以参考 sample 的实现，但是建议只在灰度中使用。这里需要提的是，虽然有一些黑科技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但对于黑科技的使用我们也需要慎重。比如有的黑科技对保活进程频率没有做限制，可能会导致系统卡死。你身边有没有正在为崩溃问题而苦恼的同学呢？你可以用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